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你现在 在 哪儿啊？ 你现在 过去生活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多数并不富裕，人们对饮食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对于市井美食却毫不吝惜赞美之情。在过去出版的《燕都小食品杂咏》一书里，有首《竹枝词》，特别生动地道出了北京人对于炒肝的喜爱。稠浓汁儿里煮肥肠，交以公平论块长，谚语流传猪八戒，一生过世炒肝香。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之北京胡同文化系列，一生过世炒肝香。 我叫郑建华，现在是东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天兴居炒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谁包了？ 别给我放蒜啊！对。 上午10点钟。位于前门鲜鱼口街81号的天兴居炒肝店已经开始忙碌了，但是排的队还没那么长。一位老太太和自己的儿子买完了茶叶，坐在这儿吃早饭。 我呀，住平乐园，过来买东西就能就吃 啊。 来到天兴居吃炒肝，就不得不提它的历史。清末民初，炒肝老字号有两家。一个是炒肝的鼻祖会仙居，一个是后来居上的天兴居。1862年，同治元年，一对姓刘的北京夫妇盘下了一个亏损的鞋铺，开了一家小酒馆，生意开始红火，取名会仙居。刘掌柜后来抽袋烟，导致家业凋零，会仙居也由他的七弟刘喜贵经营。到了1900年，刘喜贵去世，三个儿子继承家业。刘家三兄弟做生意勤恳，喜欢动脑子。当时会仙居卖一种叫做白水杂碎的食物，其实就是煮的猪杂，肝、肺、心、肠等猪下水。当时北京晨报一位知名的记者杨曼清经常光顾这里，他喜欢刘家哥仨，给他们建议说，

干红尘呀、啊， 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让他给爸妈吹吹烘焙热热天。 老人不如儿女家，做多干红尘呀、啊， 一辈子总操心， 就奔个平平安安。 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没想到孩子们扮上妆这么好看。 来，你哎，您哪位照着照不着？ 小红门递秧歌，以《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主要表演 内容。软是三雄， 软是三雄，软小五，软小二，软小七儿。你是软小七儿啊？ 软小 七，姓软，知道吗？一软到一圆字，知道吗？软。 递秧歌的表演有角色分配，各司其职，各自的表演动作都有所不同。参加表演的一共八对，16个人。 咱们这是老八档，前四档是站着的，啊，这叫一打祝家庄；后四档叫二打祝家庄。真正的秧歌走天干地支，天干就10个人，地支就12个。咱们走的是16个人，这跟别的会不一样。 比如说前面这俩，一个是武松，一个是 鲁智深。 鲁智深， 嗯， 但是也可以统称为驼头 啊，就是驼头。 然后比如说后边那两个矮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叫豆， 豆豆 也叫小二哥。 小二哥，小二哥是马童， 嗯， 又叫书童。 就是 后边的文武扇，文武扇一个是矮脚虎王英，一个是虎三娘。再往后渔夫和樵夫，这樵夫叫燕青，这个渔翁是阮小七儿。后边的两个罗是孙二娘，带后边是顾大嫂，这两个罗是一个角色。 哦， 嗯，这鼓就是一个是杨雄，一个是石秀，这把兄弟哥俩。最后这鼓是一个是石谦，一个是李逵，这么16个人。嗯， 小红门递秧歌有走场、老八趟、叠篱笆、斗场、抢桥、堆山子等表演环节。 那学校他们现在能学下几套啊？咱们这好像 学校这老八套，一打二打到三打的时候就不精了，那是厂子里的活，这厂子里的活他不好练，我就给他编了，给他改了。 在妙峰山上，孩子们在齐天乐茶棚院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排好队，打着锣鼓点儿向山顶的娘娘庙赤峰会祭祠进发。进了庙门，大家面向供奉着碧霞元君的灵感宫站好。由赵凤岭的师妹徐春兰担任前引。前引是妙峰山行香走会不能缺少的人物，香会拜师学的是会礼会规，走出去不失礼懂规矩，才能和其他会进行礼尚往来的交往。固定的锣鼓点打三遍，称为打三餐，然后开始在娘娘庙里表演。小红门递秧歌会有自己的前引，是从赵凤岭的师父卢德瑞拜师开始的。当时卢德瑞拜了老北京香会中影响较大的景荣、景禄为师。 把这香举起来以后，你得说出来今儿这都有谁。你说是上香的，是上香都属于香客，以香客为最大。主持是谁啊？是妙峰山的领导。上下工作人员是什么呀？是为你服务的，你来以后得接得送，需要什么东西你找他，这地方找，然后再说会里的规矩。会里的规矩老词是什么呀？老词是京都顺天府大宛两县，皇城内外九城海淀，京都六部13堂文武各会的诸位老都官。 经过赵凤岭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会的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会礼会规的传承，有严格的拜师仪式和师承关系；另一种是小红门递秧歌表演技艺的传承，这种传承主要在红四村内进行，没有正式的师徒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把人弄起来以后，又现交了一批年轻人，这批年轻人凑人顶着走，到99年，我师父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说这东西就要扔了，我就召集一批孩子，都是13、14的小孩儿，99年到今年，18年了。 您招他们是在就是家附近的这个村里是吧？ 我那时候我开小卖部，在小卖部在马路边上，

过去平地叫烙子，烙子翻出来了。这里头啊，因为是秧歌，有唱词儿，他唱的东西挺多的。这咱们这唱有三国的，有封神演义的，有水浒传的，有白蛇传的，就都是其他别的掺折子戏里头。 哦，那就是比如说演的时候，以前就光单独唱。 单独唱，啊，没有说一边演着一边唱的，他也唱着，别旁边演员给打板。咱们秧歌里头，秧歌，你会跳这个，你就得会唱这个秧歌吗？啊，你不会唱，那就没有这歌得说了。 红四村地处南四环内侧，村子周边已经是高楼林立。随着从前的农村渐渐融入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小红门地秧歌原来坚守的一些会规有所松动。 2014年开始收的女学生，这就是我就打破了这个老规矩了，而且现在呢，就是非遗进校园，这里头呢，我也选了好多的女学生。 实际上，这些学了地秧歌的孩子们并不能算是小红门地秧歌会的正式会员，他们离开学校以后不再参加地秧歌的演出。 我们现在的会员就是这学校的不算，我们家的会员现在还有这么得够四五十个五六十个，常参加各种活动也就20多人了，因为这个现在呢这个工作的关系，你刚才说有好些个就是说都是开公交的，有环卫部门的，有各种工作的，有当保安的，有在超市里干活的，还有好多呢是干个体的，他没有时间那个练这个了，就说有时候出去走过去咱们应了就得去满身去预定人家谁来得了谁来不了。现在呢我这么超算着呢，还有这么20多人，不到30人，就是能基本上就是说能出来的，还得挤时间出来的。 作为国家级非遗，小红门乡的肖村专门为小红门地秧歌建立了文化大院。赵凤玲有一间不小的办公室，存放着地秧歌的道具、近些年拍摄的演出照片，以及他收集整理的各种材料。 我们这里的文字的东西记载书，他就我就留下几本那老先生王思荣的他的手记的笔记本。 作为北京保护最为完整的传统秧歌会，小红门地秧歌得到了多方关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篇博士论文以小红门地秧歌为研究对象，小红门地秧歌一书也已经正式出版。 这作者是杜阳，他跟了我这1年半，有一个大学生教授张占敏，他帮着他，俩人写的。要不你不着你追着不出来， 是 没人帮着你不查。 当然，我们更希望小红门地秧歌不只是记录在书本之中，而是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走出红四村的小红门地秧歌，采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星期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